竞争令人累，朋友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竞争开始了，追不到也是要追。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你好啊，我是 Albert 欧瑞强，我哋又嚟啦。意思即系话又系星期日啦，星期日个晚上我哋都习惯咗见一见面，三个小时好似好长，但系眨下眼就会过，因为每一个星期日嘅晚上咧，嗰啲歌咧都会好啱听，好似你投入咗睇一出电影一样吓。其实三个钟头好快过，中间仲有好多天气啊吓、新闻啊等等啦。有冇听过啲钢琴伴住讲天气啊？第啲节目就冇嘅，我哋可以试下啊。Vince 唔该。靓钢琴声伴住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最低气温是28度，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东风。展望方面，星期二有几阵骤雨，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是不是啊？当然呢，讲咗炎热同埋酷热两次噶啦，我咁但系唔系好觉得好热，因为有钢琴伴住，同埋跟住我哋会有好多清凉嘅靓歌，主要系啲经典歌同大家分享。但系当然最重要嘅部分嚟紧就系有两位嘉宾。今日我哋嘅嘉宾咧就系真系可以讲系久违咗，因为佢上次嚟二千靓歌咧，等佢自己解释，自己查下佢嘅 diary 咧，几耐之前先嚟过。各位朋友，莫振贤 ，Hello， 你哋好，你哋好，你好 ，Hello， 阿伯好， 系你好啊，莫振贤，诶，真系争啲，即系喺如果喺街咧撞到一个唔觉意唔认得都唔出奇，唔出奇啫，应该认到嘅，因为上一次嚟咧实在太耐啦，咁但系咧。莫振贤又带埋佢嘅女伴嚟喎，今日吓点解女伴呢？因为佢演唱会咧就揾咗个嘉宾，呢个嘉宾咧好彩就冇咁耐吓，因为即系佢就都唔系好耐之前嚟过啦， 同阿奕哥上过嚟， 系啦，同埋阿王爷一齐啦。何婉莹 ，Hello，Hello， 大家好 ，Hello，Evan 哥哥好 ，Hello， 卡哥好 ，Hello， 你好，袁玲， 系好噶，因为何婉莹唱嗰只歌咧，永远啱用嘅，任何朋友收失散咗都好啦，吓，失散咗几多年都好啦，再见亦是好朋友啦， 系啊， 不过你争紧啊，曾航生我成日都话曾航生冇试过同你一齐嚟，佢自己有嚟， 系 自己有嚟， 系， 你又似嚟嗬，不过嗰啲拍剧嗰啲咧系好难， 系佢拍剧系难， 好难遇。时间，咁总之今日咧，我哋就系同阿莫振贤咧，即系重逢啦。喂，惊几耐？几耐之前你嚟过？二千零， 我记得系2009年。因为嗰几年其实我就唔系咁开心，因为妹妹车祸走咗啦。咁就因为就出一只悼念嘅歌，咁就咁就系咯，咁就上咗嚟唱歌。唱完歌之后，其实嗰晚咧我都。嚟之前我都冇諗過即係咩復出啊，或者做啲大動作。咁即係好多謝 Albert 呢個節目，因為嗰日唱嘅時候咧，有幾個觀有幾個聽眾咧，喺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或者移民嚟第二個地方聽，因為透過 Internet 咧就聽到 Albert 呢個節目，佢又鼓勵我。 我記得，我記得， 係啊，所以今日 Albert 又鼓勵我，佢話你翻翻出嚟唱歌啦。咁我由嗰、那個。即系第一次上嚟二千，系啦，我就之后我就唱复决定 零九年喎， 系啊，即系12年 咁快嘅点解？ 系啊，即系我自己咧，好即系好震惊啊！我自己都觉得，虽然我嘅节目都已经系做咗即系超过20年啦，咁但系即系原来你上次上嚟咧已经系12年前，时间过得真系快，但系咧有两个睇法啦，一就系、是、哎呀啲时光飞逝，第二咧。就係、是、時光過得快咧，就好似即係過得開心啦。 係啊， 係 啊，係、 即係唔會慢慢拖延啦、糾纏啦，咁啊會過得好慢。Anyway 咧，就即係恭喜你啊！因為你自從即係上咗嚟之後，跟住即刻復出咧、一路呢12年都一路有唱歌啦。 有唱歌，咁我因為我之前就做咗幕後啦，即係教育啦，做演藝教育啦。咁由嗰次之後咧，我都冇停過演藝教育，但係自己有另外嗰個做幕前嗰個藝人嗰個身份咧，又啟動翻咁。 係啊，即係好多都係應該一路喺幕前唱，又一路同啲舊朋友啊見下面啦。第二咧就係即係做教育就教好多人唱歌啊，咁係一件好事。呢個一定要鼓勵，繼續鼓勵。 嗯，好。收到， 大家都鼓励紧你，因为你啲学生咧，如果冇咗你唔掂啊。咁啊，莫振贤咧就好开心，头先讲话即系幕前幕后啦。幕前咧又恭喜你，因为咧嚟紧你有演唱会啦。 嗯，系啊。我09年之后咁因为嗰阵时之前咧就我85年出道啦，咁啊新秀期，跟住合约满咗，我就去咗间细嘅唱片公司，就正式出我嘅唱片。 嗯， 跟住都嗰个年代冇咁容易开演唱会噶， 系啊，好难。 咁真系 Albert 嗰次嗰第一次我上嚟，佢俾咗好多嘅启发我。咁我嘅第一个歌唱咧就系喺10年，跟住第二个就系系啦，陆续跟住12年，咁对上嗰次就2012年，咁而家呢个就系下个月嘅10月13号，咁都隔咗7-8年啦。 哇 ，OK， 咁大家 reunion 啦，聚旧一下。不过今晚咧，我哋聚旧嘅，除咗有嚟紧嘅演唱会咧，仲有好多啲歌咧，都同我哋聚旧。不如咁啊，嗱，今日咧就啊 Elaine 即系何婉莹啦，同埋莫振贤一齐嚟咧，唱只合唱歌先啦。 好， 你哋几时再遇上噶？梗系因为呢个演唱会啦， 系啊， 因为 好多谢嘉国情。 因为何婉莹咧，喂阿 Ken， 佢系新人嚟噶咋，睇住佢啊，妹妹小妹妹嚟噶咋， 唔会我觉得佢呢一个，因为我哋某个电视节目出嚟， 系咁讲佢开心啲噶啦， 系啊， 好细个噶咋佢， 系啦，女人随时都系咁样，都系 你84岁，得 OK 好， 只怕不再遇上啊。 这样恨你会体谅，从前承诺已变了样，爱已那可强，默默望着满面泪痕，仍然没怨，怎么可将爱意奉上， 随时随地与你再遇，我对你一样，友情常在，永远渴望与你再恋上，默默步入爱路，甘心永远迷路向，心只恐不再会遇上，再遇上， 云飘飘散雨追，只跟风向， 旧日憾事怕未能偿， 全世界变了样， 还忆否当天说， 心只想得我俩， 只跟风向， 旧日憾事怕未能偿， 全世界变了样， 还忆否当天说， 心只想得我俩，完全明白我这决定，叫你太失望， 为求明白这个决定，我也有苦况。 若是日后爱念未忘，仍然怀念我，我定愿将爱意奉上。再遇上，只怕不再遇上，只怕不再遇上。 真的怕的咁啊！識咗咁耐，如果喺香港咁細嘅地方咧，以前真係會好容易，我成日都見到佢噶啦，得閒去飲茶嗰啲啊嘛。咁但係咧，而家咧又好興咧，啲人就四散咁走。莫振賢嚟等頭先傾偈啦，你就我呢十幾年咧，有時佢都去咗中國大陸發展啊等等。 其實我想講一個題外話先。其實我第一次見到 Albert 咧係我好細個嘅時候咧，你知唔知我哋喺邊度見面啊？ 哦，又係由細認識到我大嗰啲人， 係嗱聽住咯， 係啊， 喺和合石。是大山，是很多人行上山。 你又怎么说的？ 不是，因为他很红的时候，他是刚刚很红的，他是彭景上半身时候，我问 Albert 啦，跟住啲人嗌上来，我是狂追上去，是彭景上山，在和合石拜山行山的时候追上去。但嗰陣時冇手提電話，冇得影相嗰陣時， 好開心 噶 嗰陣時見到。 你係真係，你係真係好彩，你冇手提電話啫。咁係第一次遇上啊，真係只恐怕不再遇上，竟然喺和合石。你諗下嗰啲報警啊，真係勁過 TVB 報警報 啊！但係嗰陣時我哋細路仔去拜山咧，我哋係諗住去野餐噶，其實我哋就係野餐嘅啫嘛。 係郊遊。 因為我哋係啊，我哋啲家族就即係大啲嘅，好多人，咁所以咧我哋去拜山。每年都一定做的，咁好多人噶，我哋系。 仲要嗰阵时系啱啱买咗《陌上贵人》嗰个月， 哇！ 黑胶大碟， 嗰阵时更加见到佢不得了， 癫咗啫， 唔系，唔会。不过嗰阵系我嫲嫲，第一个就系我哋拜，每一年都去拜嫲嫲嘅。咁当然啦，头先我讲就系话，真系如果能够再遇上咧，系一件福气嚟，无论喺边度吓。 系啊，真 不过就唔好喺夜晚喺嗰度。夜晚得喺呢度，喺二千靚哥再巡巡，喺廣播度 OK 嘅。OK， 咁其實咧，雖然而家喺廣播度啦，但希望即係冇真人遇上，但係咧都可以喺經過空氣咧，喺歌曲嚇用音樂咧，大家喺空氣中遇上都係好事。 嗯， 因為而家聽緊嘅全世界啦，咁所以你無論去到中國大陸也好，去到全世界各地，甚至而家話有好多人咧，即係每日都會搭飛機去移民啊咩，都好希望咧去到嗰個地方落咗腳之後咧，繼續留喺香港電台第二台。 好多 每逢禮拜日就 OK 噶啦，咁都唔怕唔會遇上啦嚇。總之喺空氣度一齊聽歌唱歌。阿莫振賢咧，我而家頭先我喺度一路不停計緊你嗰啲音樂歷程。嗱，你係參加呢個新秀啦。新秀之前咧，應該你都會聽我哋嗰啲咁上下啦。你係聽我啦，你話。咁應該有陳百強啊啲咁。所以咧，你而家話想唱陳百強嘅歌，我就覺得条数啱计，因为当时虽然咧阿 Leslie 啊张国荣咧，即系张国荣都系同我一齐出道嘅，咁但系咧佢初嘅时候咧，佢又唱下啲其他嘅英文歌啊，即系就变咗咧，好似好得意啊！佢竟然咧以咁嘅条件咧未入局噶喎，佢即系佢做一大轮咧，搞咗一大轮先至开始，哇！突然间咧。 是歌手是 大红啦，咁但系其实佢系同我一日入局嘅，一齐唱一齐灌唱片，不过佢都系唱英文歌先啦。我同佢 嗰阵时系咪仲有贾斯乐噶？我想问下， 贾斯乐有，不过咧佢就系喺电视发展先，咁你亦都系 EMI 佢啊，会变佢唱英文歌，有贾斯乐，跟住有阿路云娜就同佢一齐拍档啦，咁我就同阿张国荣咧就喺宝丽多，即系以宝丽金之前嘅，咁一齐出。咁佢就亦我哋都係唱英文歌先，咁但係唔知點樣我就冇乜點理咯，我就唱我自己英文歌下，咁佢唔知點解後來又即係離開唱片公司，佢去咗你嘅，你冇加入過華星嘅嗬？ 我有啊， 你有啦，係啦，你一定啊，你新手嚟 嘅，我嗰個牧人行。 期間嗰兩年就係華星， 哦， 掟我哋誒，即係你未捧你住啊，咁掟你拍劇啊，掟我哋唱好多 live show， 哦， 每晚我係做咗一期嘅尖東王子嘅，係 live show。 尖東咩地方唱啊？ 尖東有嗱有誒，而家收尾好似係朱咪咪買咗㗎，嗰，那個叫翠麗華。 哦，聽過聽過。 嗰陣翠麗華好犀利，嗰陣翠麗華有阿益年唱啦， 即 係 有 哥哥會唱。 翠麗華係一個即係 lunch 嚟 ，lunch 嚟嘅，佢係牛扒 走廊， 係啦 係啦，牛扒走廊。 咁又有誒好多㗎，佢又有富麗華啦，佢有火鳳凰啦，好多好多好多。 即係話呢啲嘅酒吧巨子嚟㗎，原來咪咪姐係啊，佢好早，因為佢好早出道啦， 係 咁啊，亦都好早做老闆娘嘅嚇，咁啊。嗰陣講起真係有排講啊，應該要同你傾下偈啊，將以前呢啲酒吧所謂牛扒走廊咧，好得意，喺香港發明嘅。 咩牛扒走廊？ 誒，你有所不知啊， 一路聽 係啊，一路鋸扒嘅。 你知唔知我哋咧有啲新人嚟唱牛扒走廊咧？我哋唔教佢，就講嘢好中意堆埋個台邊嗰度，我哋就賴嘢啦嗰陣時。我哋嗰陣時咧就懶型鋪咗喺度啦，跟住諗住叫佢整隻勁嘅歌啦，點知咧今日預備。即係鋪曬，點知人哋攞嗰個鐵板餐出嚟咧？你前面嗰圍裝，嚓，跟住你，跟住你又要向後走，向後走，跟住嗰個後又撳煙機，跟住又要走，走嚟走。 咁啊，真係咧，因為何婉瑩又唔係好知嘅，因為其實長話短説啦，即係我就冇唱過嗰啲，但係我有去啲朋友嗰度唱。其實咧，就其實嗰啲牛扒走廊咧，其實佢唔係本身佢冇歌人冇歌嘅，即係冇人唱歌嘅，佢已經開咗餐廳嘅。咁，但係咧就突然間咧發覺，咦出邊有啲人唱歌，點解嗰啲咁冇生意嘅咁樣？咁，就於是乎咧就將間餐廳咧就加一啲音樂落去。即係佢開嘅時候，佢冇諗過。咁咪淨係即係有啲點解叫牛扒？因為佢真係賣牛扒。咁嗰啲我哋 以前鋸扒好緊要， 我哋叫做 高級， 嗰啲叫做豉油西餐，佢又唔係好高級嘅。其實佢係中級嘅牛扒屋，你明啊？即係咁。咁本來咧，即係佢咪套餐啊，或者雜扒 啊。係啊係啊係啊。 咁如果整個套餐俾你，又有聽葉李隆基， 不得了 噶嘛。咁 李隆基大起先嘅，係啊。 李隆基係爆到即係九曬彩啊！即係一晚走九場。咁但係咧就好旺，即係周圍都好旺，咁所以咧，莫振賢咧喺嗰度攞到咁多經驗咧，對於而家唱真係有幫助嘅，你唔好話唱咁多 live 嚇。不如咁啊，而家唱一隻即係頭先講起越講越遠嘅，同，我哋一齊出道嘅 Danny 仔， 係 陳百強嘅歌。痴心眼內藏。 堕进美丽爱恋里，遇着你困住我思绪，我暗心花放，却不敢照直讲，太彷徨，为你拼命写诗句，又为你暗地寄出去，我喜欢你，想轻抚你面庞，没法淡忘。而我太迷惘，却不敢轻率乱闯，幻觉中多少个情网，心内轻放，似千道红光。人看似眼朗，人看似眼朗，难挡痴心的眼光。谁痴心去闯？谁痴心去闯？情爱看似蜜糖，又似糖。人悄悄堕网，人悄悄堕网，这感觉太彷徨。将痴心眼内藏，人在网内沉醉着，已不解放。这诗句又为你暗地寄出去，我喜欢你，更轻抚你面庞，没法淡忘。而我太迷惘，却不敢轻率乱闯，幻觉中多少个情网，心内轻放，似千道红光。人看似眼望，人看似眼望，难挡痴心的眼光。 谁痴心去闯？谁痴心去闯？情爱看似蜜糖又似糖，人悄悄堕网，人悄悄堕网，这感觉太彷徨，将痴心眼内藏，人在网内沉醉着已不解放，人悄悄堕网。人悄悄堕网，这感觉太彷徨，将痴心眼内藏，人在网内沉醉着已不解放。 多谢今晚嘅特别嘉宾莫真燕，系同我哋唱 Danny 陈百强嘅歌，叫做《痴心眼内藏》。当然啦，时间就已经差不多到九点半啦。每一个半钟头或者答正咧，我哋都有新闻噶嘛。新闻之后，我哋还有今晚特别嘉宾莫真燕同埋何婉莹。一阵间仲有边时同埋阿乔为我哋伴奏。一阵间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一传媒发出公告指，已经接获集团主席兼非执行董事叶一坚以及林宗仁等另外三名独立非执董的书面确认辞任有关职务，辞任安排将会在今晚11:59生效，一传媒股份继续暂停交易。董事会声明指，由于保安局冻结一传媒子公司银行账户，公司亦都唔能够调动其他账户资金支付业务费用。声明又话，尽管冇审判同埋定罪，但系援引国家安全法可以影响公司同埋员工，令一传媒可以喺冇法院介入嘅情况下被迫清盘。又认为有罪清盘将会最符合股东、债权人、雇员同其他相关者的最大利益，希望香港政府允许清盘官完成先前公司和董事被禁止的付款，亦都希望清盘官能够完成对公司能够创造价值的交易，令到债权人受益。智联会强烈否认是外国代理人，表明不会向警方国安处提交任何资料。副主席周恒同质疑警方并没有提出理据是滥权和不合理。支联会说，面对日益严峻的政治风险，常委会经多次商讨决定将解散议案交由会员大会表决，并在今个月25日召开特别会员大会。保安局严正警告有团体公然拒绝警方要求，促请悬崖勒马，以免承担法律风险。警方强调必定依法跟进。东京残奥会赛事结束，闭幕礼今晚在东京国立竞技场举行。残奥会会期由东京交给下届主办城市巴黎。残奥会的圣火熄灭代表赛事结束，烟花随即在场馆上空发放，场馆亦都显示出巴黎建的字样。仪式以一首歌曲《What a Wonderful World》作结。闭幕礼过程较开幕礼简朴，气氛比较轻松。开始的时候，由一批残障人士表演电子音乐和歌舞片段作为引子，转到他们在现场的演出，加入包括街头舞蹈等年轻元素。不同代表团之后陆续进场，香港代表团由羽毛球男子 SH6 级单打银牌得主朱文佳担任次旗手。不同代表将圆形小镜贴上东京晴空塔的大型模型上，然后在表演项目中树立。东京残奥的吉祥物同时出场。下届主办城市巴黎除了有表演片段之外，亦都有转播当地现场表演片段。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方案规定， 发展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的新产业，发展科技研发和高端制造产业，大力发展新能源、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生物医药产业，加快构建特色芯片设计，第五代移动通讯 5G 应用示范项目和下一代互联网产业集群。另外，发展中医药等澳门品牌工业，发展文旅会展商贸产业，发展现代金融产业，完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促进境内外人才集聚，发展创新跨境金融管理，加强合作区金融市场和澳门香港离岸金融市场的联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的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东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香港羽毛球代表陈浩源过关斩将。男子 WH2 级单打勇夺铜牌，为香港队写下完美句号。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并祝愿港队继续取得佳绩，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FM96 奥运第一台， 港台电视31、32全程直播残奥赛事。 每个星期我都会走出直播室再培训。 好贪心啊佢。 啱啊，人哋话。 系喎， 佢咩都唔识噶 ，Auntie， 佢屋企唔做家务噶，冇 talent 嘅。 你等我做埋先吧，我 都。咧，佢哋两个你都有帮手嘅，你总会帮我啊。 系喎，咁靓仔啊。 咁我靓唔 靓 仔啊？ 靓仔，你好靓仔。 戴住个口罩，你都见到。 究竟系盲拳打死老师傅，定系有经验就会胜过一切呢？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TV、罗敏庄、阿土、美电 Hong Kong。 政府会在接下来的公共选举引入选举安排优化措施，为便利选民投票，我们会为7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或其他有需要选民设特别队伍，并采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提升发票程序效率。另外亦会优化查阅选民登记册的安排，以及规管操纵破坏选举的行为，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生得其名，死得其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大家点睇呢个生死议题呢？尽念二十面体制作了由 A 至 Z 26幕生死组成的故事，听下创作演员杨永德介绍下这次名为《香港生死书》的剧作。 因为其实我们生和死都是每秒钟都在这里出现，就是每秒钟有人生，每人会死。不过好像孔子所讲的未知生焉知死，一般人其实都不太知道死后其实真实是怎样。不如话不如用这个生命 来预备死亡，未雨绸缪，当下可以去观察下我们自己的人生。我想都希望用一些轻松和悲喜剧的方式去带给观众有一个去看回一个切身一点的问题。 那今次演出包含了什么元素呢？ 他们又会唱歌，又会 rap， 又会独白，又会有不同的话剧形式，亦都有多媒体的方法，这些元素去演绎20多个的角色出来的。咁亦都有群戏啦，一起唱歌啦等等。 香港生死书，9月4至11号，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有时候觉得都市的生活实在太烦嚣了，倒不如一个人去郊外散下步。 平原静静下着雨，同时吹起西风，田园宁静，草青葱，摇摇几点山风，路上有个牧童行过，蓑衣披散在两肩，归家不怕路已收，墙外初秋已渐浓，几多秋天都跑过，然后也去匆匆，回顾我过去，其实双手空空，从没有细心的欣赏，我一生不轻松，但是我到此光一天，我喜欢耕种。平原静静下着雨，同时吹起西风，田园和道轻轻摆，遥遥看似浪淘东，极目远远望丛林处，高山低处亦有山，高山高处亦有山，雨中悠悠更迷蒙，几多高山都跑过，仍没有到顶峰，回顾我过去，如蚂蚁在爬动，从没有细心的推想，想高山轻松，但是我到此高山峰，更喜欢耕种。 好啦，又上高山耕种啦。咁啊，翻嚟继续咧喺音乐嘅农田上边咧，就落啲功夫啊，播下种啊，耕下种。甚至而家咧，可能同我哋嘅特别嘉宾咧系收割啦吓，因为呢啲好嘅歌咧系以前前人种落。 嗯， 头先嗰个前人咧，就当年咧我录咗呢只歌都四十几年前啦，应该眨下眼。咁所以咧就我好中意嗰啲歌咧，就可以希望系 evergreen 嘅。即系话你几时再听咧，都唔会觉得佢好旧、好陈旧啊咁样。咁啊，充满咗一啲民歌嘅味道啦。当年呢叫做青葱。时间系9:41咯，翻嚟二千零歌再重聚啦。咁啊，我翻嚟之前咧，或者翻到嚟咧，都见到电视直播紧。你哋我谂你啲 on and off 都会睇到咧，就系、是、奥运之后就有残奥啦。 系啊系啊。 咁残奥今晚闭幕咯。 嗯。 咁啊，都好精彩啊！好多人出嚟表演啊，好多一啲参赛嘅运动员之余咧，亦都有好多即系日本即系当地嘅一啲伤残人士啊，各样嘢，大家一齐合力表演，我觉得好有意义啦。咁啊，呢一个直播咧，就系我哋香港电台电视部咧，系即系全程直播嘅。咁啊，亦都将啲片段就抌咗去其他嘅电视台都开，所以我哋都经常睇到啦。亦都我都有啲捧场啊，捧咗好多场啊。咁啊，终于啊，我哋香港攞到2银3铜， 好成绩啊！今年 好成绩噶，两铜银三铜啦。不如我哋阿穆振贤，我哋唱一只歌， 好 互相鼓励，因为其实我觉得唔系我哋鼓励佢哋，系参赛嘅所有啲残奥嘅运动员都是鼓励翻我哋， 系啊， 即系佢哋，即系我有时真系睇到感动嘅。譬如有一个竟然系咬住个波板嚟打乒乓波， 系啊，嗰、那个啊， 即 系 匪夷所思，我见到我直情呆咗，直情 系啊。 你谂下佢用咗几多功夫，几多嘅毅力，先至可以做到咁啊！即系好坦白讲，我落去同佢打咧，俾佢数到瞓喺度，即系好劲 啊！系啊，唔用嗰个你讲 唔系挡喎，即系好犀利， 犀利。 咁但系真系落咗好多好多嘅精神，呢个系精神嚟，唔系净系练习。所以呢只歌叫《总有你鼓励》咧，系我哋全部人互相鼓励，都多谢佢哋鼓励我哋。 好， 啲即系身体健全 健全嘅人 系啦。 别离夜，像融化了一切，夜雨中他的影子渐逝，在消失的那刻方知过去这关系，再经不起这风雨冲洗。别离夜，梦和爱已 关闭，夜雨中他将身份代替，为他举起扇子挡开我眼里的泪，瞬息间竟已取走了一切。谁叫我这晚竟会跟你相遇，良心正好枯萎。谁叫我这晚竟会又重遇你，同在情路跌低，笑一声真凑巧，哭也找到安慰，就像痛苦已再不有关系，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让无尽恋意回归。也许一生到底一切超出估计，但是我总会找到你鼓励，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恨愁用歌声代替。如世界一切，没有一些东西可预计，但始终都去找，只因有你在鼓励，再不必将我的心去关闭。谁叫我这晚竟会跟你相遇，良心正好枯萎。谁叫我这晚竟会又重遇你，同在情路跌低，笑一声真凑巧，哭也找到安慰，就像痛苦已再不有关系，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让无尽恋意回归。也许一生到底一切超出估计，但是我总会找到你鼓励，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恨愁用歌声代替。也许一生到底一切超出估计，但是我总会找到你鼓励，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恨愁用歌声代替。 除了送给所有殘奧運動員，尤其是香港的殘奧運動員之外，也都感激他們在這個運動會的表現，多年來的努力，鼓勵我們，真是一時不覺意的，哎呀，是真的，他們這麼多年付出，所有的運動員，有些我都認識的，譬如余翠怡，是我們香港電台的同事來的，他主持了一個運動節目就很多年，也都以前他拿了無數那麼多金牌，是好，真係好出色，好出色嘅，係真係好佩服佢。亦都有啦，今屆攞到兩銀三銅嘅所有運動員之餘咧，其他嘅都好，都睇到佢哋真係原來係唔係我哋想象中話，求其玩下啦，哇！原來真係好犀利，好高水平。 領獎咧，我聽到佢哋有少訪問咧，即係佢哋一講咧就已經係眼已經想喊，即係佢講咗好多，原來我哋根本唔知道，原來佢哋要犧牲咗好多嘢。他們公餘之後，其實他們付出很多東西，其實再調轉好像 Albert 這樣說，他啟發了我們很多，其實我們所謂遇到的困難又算得是什麼， 是很少的事。 是啊，回來以前你歌再重聚，我們今天剛才一直跟我唱總有你鼓勵的，就是莫振賢， 多謝 Albert。 看他的樣子，哇，都很多運動過 我很喜歡運動， 很喜歡運動，大隻又曬到咬黑，有一點點 有黑 的皮膚，真的真係呢啲係健康有型， 佢都好犀利嘅。原來 唔係啩？ 我係為運動 潛水啊，即係上山落水㗎。佢係 真係何婉瑩，何婉瑩 女啫。 佢中意運動，所以你同佢一齊去。 冇辦法啦， 唔好咁講。 同埋因為我唔想佢成日喺屋企望住電視啊嘛。 咁係，其實咧運動對唱歌都好有幫助， 係、 真係嘅。所以咧，而家咧你運啱啱好似運動員翻嚟，係咪？ 係啊，我今日走咗去浮潛啊， 浮潛啊， 哇！上山學海啊，知識。呢一隻歌咧，好耐冇聽啦， 係咪啊？好啊， 你揀嘅。 嗯，係啊，希望大家中意，送俾大家。此事故人來。 试过路，同做过梦，本应是一对。人在少年梦中不觉，醒后要归去。三餐一宿也共一双，到底会是谁？但凡未得到。凡事过去，总是最登对。台下你望，台上我做，你想做的戏。前是故人忘忧的你，可曾记得起？欢喜相比，老病生死，说不上传奇。恨台上轻轻，或台下我不是我跟你。逐尘渺渺，天已茫茫，将你共我分开。断肠字点点，风雨声绵绵，似是故人来。再聚何地再聚，说今夜真暖，无份有缘，回忆不断，生命却苦短。一种相思，两段苦恋，半生说没完，在年月深渊，望明月远远，想像你忧郁。上中老，离别以前，未知相对，当日那么好。执子之手，却又分手，爱得有还无。十年后相相，万年后对对，只恨看不到。十年后相相。恨看不到。 此事故人来。咁当年啊，梅艳芳。嘅歌咧好多唔同嘅风格嘅，咁啊好多都系而家系经典啦， 好唔同风格。 同埋咧，我好中意佢啲歌咧，啊，尤其是呢一首嗰类啦，呢个应该系罗大佑作嘅，如果冇记错，我唔知有冇记错咧，啊，应该啊大佑嗰啲歌好少失手嘅，我觉得 真系好好听， 大部分都系 中国风嘅歌好听。 佢好能夠拿捏到咧，即係我哋竟然即係我哋香港人聽歌嗰種情懷，嗰種意軌。 因为不容易的，因 为画面感很重， 它还有些中国味在里面、 嗯、 有时它又可以好即是 rock 都得的，什么都得的， 妖女， 但是它又可以写东方之珠，东方之珠是香港的，它是台湾人来的， 是这样， 所以就难能可贵的很多的作曲家、作词家那些幕后功臣、香港乐坛没了他们这些大师级真的少了很多经典歌、 对、 当然又要配合到我们香港的、梅艳芳、哇遇到这些很多的、大歌手、他们不是只是红那么简单，而是真的能够、很用心地很有、品味地去演绎我们香港的流行曲的、莫振贤更加啦，因为梅艳芳是你的师姐来嘛、你是参加新秀的嘛，第几届话？ 我第四届，其实我第三届参加，其实我第一次参加歌唱比赛、我攞奖唔系新手，我系同阿学友一起参加十八区。 哦， 我哋参加区咧，佢攞冠，佢嗰时大个，我好记得佢呢个大鼻哥哥，我好记得。嗰阵时我啱啱读完书，我就谂住佢，我想去日本度读书，我唔想妈咪出钱，我就储咗少钱。咁咧呢个歌唱比赛咧，因为嗰时我已经系替场唱嘢，酒店 赚到钱， 系啦，跟住咧就嗰、那個歌唱比賽，如果你贏咗咧，係訪問係有得俾你講講嘢。我咦，我贏咗可以同屋企講聲，我唔翻嚟飲湯啦，下年先見啦。 咁啊，就係同學友嗰屆， 係學友嗰屆， 佢就係唱啊關之琳嗰只啦，《大地恩情》啦。 我就好老土，我自己作咗一個歌叫做《母親的心》。 哦，即係可以唱自作歌， 佢俾我創作，咁我又攞咗個季軍咁。 哇，都好啊，都係銀，都係銅牌嚟噶。 銅牌啊， 有得即係有得上榜，真係唔容易啊。咁即係有排講啊。咁如果講學友當年佢贏完嗰晚冠軍咧，佢、第一個見嘅人咧，嚇、即係電台人咧就係我啦。 係 啊， 第二朝就係我訪問佢。 嗯， 咁我已經做緊電台嘅。咁不如咁啦，明年今日我哋再攞獎啦。 好， 我講緊係唱歌啫，一隻好香港好流行嘅歌，我諗無數咁多人都喺卡拉 OK 嗰度都話想點唱呢只歌。今日我哋嘅特別嘉賓莫振賢。 这一束吊灯倾泻下来，或者我已不会存在，即使你不爱，亦不需要分开。若这一刻我竟严重痴爱，根本不需要被爱，永远在床上发梦，余生都不会再被爱。人总需要勇敢生存，我还是重新许愿，例如学会成受失恋，明年今日别要再失眠，床褥都改变，如果有幸会面，或在同伴身份的盛宴，惶惶地等待你出现，明年今日未见你一面，谁舍得改变，离开你六十年，但愿能认得出你的子女，临别亦听得到你讲再见。是重新许愿，例如学会

没有渴光早变酸，从来未热恋已相恋，陪着你天天在兜圈，那缠绕怎么可算短。我的衣裳今天你在穿，未留住你却仍然温暖，徘徊在似苦又甜之间，望不穿这暧昧的眼，爱或情借来填一晚，终须都归还，无谓多叹，犹豫在似夕阳离之间，望不穿这暧昧的眼，似是浓却仍然很淡，天早灰蓝，想告别天未晚。 翻嚟二千零歌再重聚，时间系10:08嘅时间，我哋还有两小时嘅歌唱节目。我系阿波拉欧瑞强，不过而家我哋邀请我哋今日特别嘉宾之一何婉莹 Elaine 同我哋作天气报告。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温度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东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本港。 后面嗰啲天气预测呢其实可以讲可以唔讲嘅。 Okay. 不过你讲埋啦。 Okay. 本港天气地区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华南。 我都唔好明点样高空反气旋我都唔好知道。 我都喺度諗緊高空反气旋。 因为头先呢 好多 谢 你俾个机会我好鍾意报告。 因为好多女仔呢都睇电视由细睇到大啦。咁好多嗰啲姐姐呢嗰啲 news anchor, 嗰啲主播呢佢哋都会兼职呢就播埋天气㗎嘛。咁而家都仲系㗎。咁我哋都系咁样睇大。咁所以咧習慣咗，不過咧頭先嗰啲都係以天文台嘅公告為準， 啱、，yes， 唔係話你唔準而係講你唔好意思真係搞亂。不過咧就提一提大家咧，酷熱嘅天氣警告咧現正生效嘅，咁所以你今日去潛水啦， 去咗好熱嘅真係， 係啦，咁啊潛落嘅水底之下咧又有一個清涼嘅世界， 係啦， 而家氣温係29度，濕度係79%。好啦，咁不如我哋合唱一隻歌啦，咁啊舒缓下你头先啲紧张嘅心情。 好紧张，本来讲 起呢啲 咧， 我讲个秘密俾你听下。你知唔知啊？林子祥啊，好多人都唔知嘅。以前佢最想系同你一样我一样，但系佢唔系想报个天气，佢想报新闻。 哦，真系， 好想报，终于佢都有报道嘅。 真系， 唔知点样摄到个位咧？佢当然系用英文啦。 佢咪好开心？ 系咁即系还咗个儿时心愿。 系啊， 好想报新闻。就真的不知道在明珠台還是哪裡就不知道攝到個位置就即是扮穿了西裝的 我好開心喔、哇終於上鏡鏡不是在 哇哇哇上鏡鏡我想看看好好好好好多這些 好開心 童年往事即如果能夠實現是很開心的有一隻歌呢就是雙葉原唱的雙葉即是葉麗儀葉振棠葉麗儀呢我啱同佢即係通電呢佢而家 lockdown 咗喺澳洲、即係你知佢出唔到嚟㗎嘛喺澳洲都好嚴重下。咁、所以呢就乖乖地呢喺屋企湊孫啦佢。咁葉振棠呢就不如下個禮拜搵佢嚟啦係咪好啊搵阿 Johnny 見下面先即係呢啲老友記我間中都要見面。呢隻歌呢作曲嘅呢睇下先鐘兆峰 ,Hi, 同佢講 say 聲 hello, 佢喺。Vancouver, 温哥华当年他就在这间唱片公司叫 EMI,、当年就有陈百强很多的、叶丽仪、叶振棠全部在这里由井 Sir, 井国刚填词的愿你待我真的好当年的双叶歌曲。今天我们请何婉莹 好多谢 报完天气 好开心 再报 同你合唱好開心 唔夠膽不 不過咧就呢啲歌咧互相温柔地鼓勵咧係好舒服嘅，做得真好啊！ 若這刻君心待我真的好，柔情求在耳边低诉，求你说出那真心话，情深想感觉到， 在我心始终待你真的好，诚意唯愿你感到，唯盼这一刹众生思念，从今天想到老。 从前情意此刻不想再探讨， 还有以后亦不想作预告，日后变化有谁能预见，誓言未必一一做到， 但这心始终待你真的好，其余 心里真的倾慕，其他的不想再知道。 再探讨， 还有以后亦不想作预告，日后变化有谁能预见，誓言未必一一做到， 但这心始终待你真的好，其余幻变管不 心里真的倾慕，其他的不想再知道，唯要你心里真的倾慕，其他的不想再知道。 愿你待我真的好，多谢你头先吓，又同我合唱， 多 谢你， 多谢 Albert 哥哥。 何婉莹，当然啦，平时就同佢曾航生长嗰啲再见亦是朋友，不过呢只咧就温馨，仲温馨啲吓，冇咁别离伤感嗰啲。我好中意呢只歌， 系好听啊！呢只歌非常好听， 系好温馨嘅。 以前好多合唱歌都好听， 唔知点解咧，好兴合唱歌嘅， 系 咁都。好嘅，因为咧日后嗰啲兴卡拉 OK 嘅时候咧，就好多合唱歌好大功能噶嘛，咁、多数都系有男有女，咁大家有只合唱有啲交流咧，咁先至好玩，系咪？即系一个人抢晒麦嗰啲咧，咁当然有，揸住成晚唔肯放嗰啲咧， 唱到一个人唱， 系啊。咁后来咧就嗰啲卡拉 OK 就发明咗即系有无线麦之后咧就好啦，咁咧就整多几个麦，你有你唱，我有我唱，咁样唔使唱啦。咁啊！而且你歌做成咗咧，好开心咧，可以好似呢啲歌一样可以聚旧啦。咁、包括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莫振贤啦。咁头先讲过啦，上次嚟真系竟然系十二年前，咁今日真系亦都有缘啦。咁啊，希望呢啲缘分会陆续有来。咁最佳缘分咧就系香港嘅你啲 fans 啦吓。咁即系真系都识咗你咁多年。讲起上嚟真系三十年， 三十。 几年？十四年， 系三十四年，即系由你新手出道， 新手出道 系啦，已经嗰阵系你哋新手咧，即系差唔多一个感觉就点咧？即系我喺度谂啊，而家譬如啊，睇香港小姐，就唔系以前我哋细个睇香港，即系唔好话细个啦，我少年时代睇香港小姐，好多啲嘅论点。 是啊， 包括那些参选的人。 是啊是啊。 你那届都是啊。 是啊 是 啊。 是不是啊，你那届是哪一个啊？ 2010年咯。 是哪有哪一个啊？ 1991年。 哦，差不多啫，没问题的。1990几同埋20几没问题。 是啊，差不多啫嘛。 有哪一个？ 是有郭蔼明是冠军。 哦。郭蔼明，郭蔼明，我记得当然。 咁就三十年前。 是有咩？ 唔係 真係有噶啦，唔係啩？ 有啊，2021啦，有啦。 我哋已經唔計數，我哋 咁啊，真係嘅。我頭先想講嘅咧就係話，即係以前嘅新手都係咁。我哋好多即係談論點啊，邊個， 好緊要啊！以前我好中意睇嘅。 係啦，無論你係第一、第二啊、第三，甚至冇名次嘅，總之喺決賽嗰班咧，大家都好熟悉。咁然後咧，就最重要就係之後。之后呢就你哋好多活动啦，有好多虽然未有个人唱片啦，有啲咁，但都会经常喺 TV 啊， 俾我哋係啦，踩台版係 好快出嚟㗎。 同埋好多冇得奖嗰啲呢，其实好多好有实力㗎，咁都好多唱片公司会争夺。 好多係啊，冇错，即係如果华星签唔晒啦， 一般都争夺过。 我 你会争夺过咩？ 我争夺过，我冇啊。 我介㗎。 你嗰个系边个啊？ 宝恩啊。 哦，宝恩唔系，哦，宝恩系咁，其实唔系我，我嗰阵未做主持人嘅，嗰间唱片公司系我嘅，不过咧就后来，宝恩咧，宝恩咧就系即系佢系签咗我同一间唱片公司啫，咁后来嗰间唱片公司先至系我嘅，咁所以我同佢嘅关系都好密切。 宝恩有冇听啊？ 我仲要同佢一齐合唱，当年我同佢合唱噶， 系啊， 唱嗰只嘅无言的结局嘅广东版 啊，哦，系啦 ，OK， 所以佢系我同事嚟嘅啫， OK。 咁 anyway， 咁啊，讲起上嚟呢啲旧事咧，喺乐坛嘅一啲唔系话典故啦，而系即系以前呢啲旧故事啊、旧情怀咧，真系有排讲，尤其是新手添。 我记得有一次同阿黎明师做完嘢喺嗰个车嗰度咧，佢车我冇揸车过，佢突然间就放歌，即系放歌啦，佢播嗰啲歌咧，我系突然间讲我系停咗，系停翻喺80，佢真系好怀旧。我哋两个望对望一望咧，直情系嗰个情怀出翻嚟，好似想喊，开心啊喊咁样。 黎明师系黎明师都系 EMI 啊， 系佢都系 EMI。 咁所以咧都都系我嘅师妹啦， 师妹 系啦。咁我系因为宝字头就去咗 EMI 嘅，咁所以咧我嗰班朋友啦，捞联啊、关正杰啊嗰啲，全部都系咁嘅，即系都系由一间去另外一间，我哋大家又重逢啊，咁好多个喺第二间唱片公司重逢。咁其实香港乐坛都好细嘅啫， 吓 来来去去，我哋都会经常见面， 冇错，可以合作到 系啦。咁头先讲话。外国嗰啲朋友啦，我之前咧好开心啊，我打电话俾 Teresa Carpio， 咁佢喺度即系经过电话啦，系长途电话咧，咪同我哋当晚嘅嘉宾就系佢嘅堂妹啦，啊就 啊 就你知啦， 吓 佢堂妹咪就系 Rita Rita 咯 ，Rita Carpio 啦，韦医生啦，咁啊大家好开心啦，佢系喺度嘅，同我哋嘅2000靓哥嘅朋友祝福，我记得咧即系当年有只歌咧。啊，真系好！佢讲咗好多次， 系 好感动嘅一只歌。对于 Teresa Carpio 嚟讲咧，中文歌嗬真系唔系咁多，即系佢投入得咁紧要。 冇 错，阿莫振仁，你系 呢只 歌系我嗰阵时未入行啦，咁但系嗰阵时我已经唱酒店， 系 咁我唱酒店咧，我系唱负责英文歌，因为嗰个老板咧，佢要安排我直情系要写英文，即系佢想我扮宾夕人士。 哦， 我系唔准唱中文歌，但系我就好中意 Teresa 啲歌，咁佢有两只假如啦，同埋呢一只我就。哎，佢你可唔可以俾我？ 佢 就俾我唱，因为我听呢个歌咧，我听到系佢嘅哭声咯， 心声。 我直情系听到即系前辈啊呢啲唱就系，你可以将个感情融入只歌，我先至去查呢只歌，原来系佢当下嗰刻嘅一个故事，一个爱情故事。 咁啱啊！当年啊 ，Teresa 杜丽莎咧就系即系爱情上面捉招啊，咁所以即系唱出佢嘅，虽然用广东话唱，但系即系。我哋都感觉到佢唱出佢嘅即系心里边嘅心声，歌名叫做《真爱》。 那天离开你，为何凄楚？但我始终收藏心中痛楚，眼泪流心尽破，有谁人清楚？为去起身过，如今怎会料到这后果？啊，可知他可会关怀今天我的际遇？有几可断缘，有那几可天情？此生只叹句奈何，谁人能明白往昔情缘？只盼望最后可淡忘，梦已醒，心亦碎，只问句苍天，仲有几多此生可再开，接受柔情和温暖，心共人情相欠。若再偏执过，仍想再共佢结识过。此生经已相求，他可知我忧？今仿佛我一生似梦游，再也不想歌唱，再也不想听到爱之歌而变恨愁。谁人能明白往昔情缘？爱与恨仍在心内流。自那天从不遇过，心里的锁，让我一天可以伸手再摸。那柔情深遇过，虽令我苦楚，但我始终不忘，愿佢始终不忘，仍深深记着那，记着那真爱。第二次唱呢只歌， 真系唱到热泪盈眶。当然，杜丽莎 Teresa 嘅一首叫做《真爱》，当年。剛才毛振然都形容就是当年 Teresa 那个心情，他曾经在一段很不开心的日子，青楼茫茫，会不会是这种感觉呢？ 方向的路上，哪里有不必悔恨的去向？每次我感觉热情已在望，现实又有别我所想。寂寞尽写于失意的面上，这里有开心快乐的以往，我却要把你淡忘。我有我一再彷徨，我有我掩饰方向，前路多尽万里雾，终像白茫茫。你别留下情痴，一不欠账。谁愿平静人生再次动荡？柔情热蜜意，热爱换来是这样。然后学会避免受伤，尽量埋藏。 当坐向，难道流露情感也算是罪？何要走孤单的路更长？不知方向的路上，哪里有不必悔恨的去向？每次我感觉热情已在望，现实又有别我所想。寂寞尽写于失意的脸上，这里有开心快乐的以往，我却要把你淡忘。我有我一再彷徨，我有我掩饰方丈。前路多尽万里雾中像白茫茫，你别留下情痴一不欠账。谁愿平静人生再次动荡，柔情蜜意热爱换来是这样。然后学会避免受伤，尽量埋藏，难辨情话无心，此心错向。难道流露情感也算是罪？我要走孤单的路更长。 个名就叫做《情路茫茫》，当年真系好流行噶。 我好中意只歌啊，当年我。 系啊，你好细个啦， 我都好大个。 演唱者咧就系、是，因为都系 系 有幸咧，同我一间唱片公司，我系师妹嚟啊，我叫做周颖，啱啊。周颖咧最近都系上过一次电视，唱翻佢嘅旧歌。 系啊， 系啊，好多呢啲以往嘅一啲歌手咧，就将佢以往一啲情歌、一啲经典歌带翻嚟，真系唔错。十点半嘅新闻报道后咧，我哋还有一个半小时嘅二千靓歌再重聚，一阵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支联会强烈否认是外国代理人，表明不会向警方国安处提交任何资料。副主席周恒同质疑警方并没有提出理据，是滥权和不合理。支联会说，面对日益严峻的政治风险，常委会已经多次商讨，决定将解散议案交由会员大会表决，并在今个月25日召开特别会员大会。保安局严正警告，有团体公然拒绝警方要求，促请悬崖勒马，以免承担法律风险。警方强调必定依法跟进。中聯辦發言人批評支聯會沒有半點對法律的敬畏之心，亦都無絲毫對過往的悔過之意，甚至拒絕提供資料。中聯辦堅決支持警方依法追究，嚴格執法，維護國家安全和香港安寧。發言人又說，支聯會將會啟動解散表決程序，解體已經是政治事實，強調在今日香港法治環境和歷史大勢下，一切反中亂港組織都不會再有作亂空間。支聯會的垮台是大勢所趨，中聯辦是堅決支持特區政府和警方深入調查，依法追究。马季今日开锣，香港赛马会话全日赛事投注额达到14亿4100万港元，破历嚟开锣日嘅纪录，亦都较上季开锣日嘅13亿7600万元嘅投注额多4.72%。赛马会话今日沙田马场同跑马地马场嘅入场人数系17563人。阿富汗塔利班同反抗力量在潘杰希尔山谷的战斗持续。塔利班说已经深入潘杰希尔谷地，反抗军就说已经击退塔利班多轮的进攻，并将部分塔利班人员围困在山区。美国说在撤离期间未能够通过初步筛查的阿富汗人会先送到科索沃确保安全。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接受福士新闻访问的时候警告，阿富汗有可能发生内战，质疑塔利班未能够巩固势力和管治国家，在人民眼中亦都没有合法性。米利预计随着美国撤军，阿富汗国内的恐怖分子会变得活跃，估计恐怖主义可能会在两年几至到三年内卷土重来。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东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香港羽毛球代表陈浩源过关斩将，男子 WH2 级单打勇夺铜牌，为香港队写下完美句号。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并祝愿港队继续取得佳绩， 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FM 926奥运第一台， 港台电视31、32全程直播残奥赛事。 境外事业存在风险，人生路不熟，好容易中火。投资物业唔保证有回报，一个唔好彩，买楼花仲可能会拣中烂尾楼添啊！买之前谂清楚，考虑因素多罗罗，做足功课要够 smart。想知多啲，上 outsidehk.eaa.org.hk 睇下啦。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香港人最喜欢吃海鲜，你有没有吃过沙巴龙趸呢？你又知不知道这一种鱼其实是人工合成的鱼来的呢？就等生态教育及资源中心总监程思浩告诉你，沙巴龙趸对自然、对海洋带来什么影响啦。 沙巴龙趸原本的理念呢，就是鱼类的品种越来越少了，我们捉得很多。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个方法培养了一种鱼，生得快又生得大，肉质又好味，那么可以提供食用，那么可以减低在野外捕捉的可能性。原本的出发点相当好的。十几年前呢，他们就找来了龙趸啦，贝尔妈妈就是老虎斑。十几年后的今日呢，就发现原来是沙巴龙趸呢，它食量惊人啦，生长速度奇快啦，在野外繁殖能力呢都好强。近呢几年呢，我哋发现呢，有佢哋出现嘅地方呢，当地附近嘅细嘅鱼嘅品种嘅比例系少咗。而家嘅情况唔系淨係香港㗎，整个南中国海，特别系海南岛一带。台湾一带，因为佢呢两个地方系养得最多沙巴龙趸嘅，佢哋嘅情况咧可以讲得上系灾难性。食物链其实系环环紧扣嘅，每一个环节都会影响下一个或者上一个环节嘅改变。如果沙巴龙趸系喺海里边最顶层嘅生物链嘅生物，如果佢嘅繁殖速度咁快，会有机会咧。简单啲讲就系瓦解咗嗰个地区嘅生物链。我哋做保育嘅，好老实咁讲就唔鼓励人哋落去打鱼嘅。我哋而家反而调翻转就系快啲打多啲，见一条打一条。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心声永不休止，愿我 我心中所有意念此刻都交主的手里，心中只想献奉，我深深敬拜。愿那赞美的声音在这空间响遍，愿那敬拜的心声永不休止。愿我心中所有意念此刻都交主的手里，心中只想献奉，我深深敬拜。人活着原是要歌颂赞扬，创造我的主，你是配得 多谢阿天善同我哋唱呢一只好听嘅诗歌，唔该晒吓， 好听好听， 好听嘅系啊。咁啊，十点四十分啊，差唔多，我哋翻嚟二千里歌仲有重聚嘅第二个部分系啦。咁啊，因为倾下偈、唱下歌啊，又有新闻，跟住又听下钢琴，咁啊，好容易过一晚。 系啊， 所以。一做就做了咁多年，一啲都唔觉得即疲累厌倦，呢、這个好重要，就是因为啲歌啦，因为啲朋友啦。今晚我哋嘅好朋友咧就系莫振贤同埋何婉莹。咁啊，莫振贤咧就恭喜你，嚟紧十月就有演唱会， 嗯， 系咪十月啊？ 十月十三 啊 ，OK。好多年冇啊，七八年冇喺香港嘅演唱会啦，系咪？有啲咩感受啊？ 其实每一次，因为我即系我年青嘅年代咧，我唔系闯到好好嘅成绩。咁其实我有气馁过噶。咁但系我喺嗰个演艺教育嗰度我冇停过，我喺幕后嗰度冇停过。咁我由大专学生，跟住我上咗大陆，我教细路仔，到我回流，我而家教啲中年年长嘅人士咧，我发觉原来咧音乐即系好老土嘅音乐，原来真系一个可以好共通嘅语言，可以connect到我哋嘅心灵。咁有阵时其实我哋对话唔到，我有阵时同啲人讲，哦，透过音乐啊，不如。 呢个系真嘅啦，无论系即系所谓即系 physically、mentally， 实质上边咧，啲医生都有讲，有晒 research 咧。啊，唱歌系一个好好嘅， 养同埋养生啊， 系啦，养生嘅直情系，如果你讲起上嚟，真系停唔到添啊！直情系减肥都得噶，唔系讲笑，我唔系同你讲笑。 咁原来又加上互联网啦，咁我唱翻歌，原来喺个网上高啊，或者喺我啲班嗰度，我 reunion 好多，原来我仲有支持者嘅。 一定有啦，咁所以预祝你呢个演唱会咧，你支持者咧就再次共聚。 多谢阿伯，多谢。 OK， 跟住咧今日共聚嘅咧就佢嘅演唱会嘅特别嘉宾咧 Elaine 啊 何婉莹， 好开心啊！ 不如我哋预先啦，预先 rehearse，即系做演唱会梗系要 rehearsal 噶嘛吓，排演一下先，现场喺二千岭歌再重聚。合唱一啲男女合唱歌，感受下先。 何时无聊地叹气，我会说我知。手中的康乃馨，仍能赠你一支。何时呆呆地看我，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如喜欢他，何不想想法子？ Darling, I want you. 你 似火情意，会狠狠将我烧死，像个小影迷，要你的签字，默默向风外企，去等心中戏子。 曾无限次欲挂我知，却也停止。 Just a woman fall in love。 何时无聊地叹气，想你你不知，心中的小镜子常留下你影子。何时遇见你，我会失理智，更不知所以，迷失的心全都因你起。 但我的心情你应该知，遇着了心头爱，却不知怎去开始。梦似的恋情 我知，却也停止。You're just a woman fall in 大家都知道是 Leslie 和 Elisa 合唱的《谁令你心痴》，原歌是日本歌来的，是小林明子，他叫不知道什么什么什么日本来的 Fall in Love、日文的歌名我们不明白什么意思，不过就不可以逐隻字解，除非你懂日文、因为说起日本歌呢，真的、大家回想一下啦，你如果你计一计咧，即系当年你开始听歌嘅时候，未可能都仲未可能参加新秀啦。你哋你系未选港姐啊？所有嗰啲我哋最流行嘅歌咧，我谂有 八成以上咧，即系都系日本歌嚟。 系啊系啊，真系 系啊，真系唔系讲笑。即系你就算系计我哋啲即系超级巨星，头先 系 张国荣也好，梅艳芳也好。全部就算去到后期的张学友、都是 都是 都是 改编 咁所以日本當年嗰啲流行歌咧，影響香港至大，亦都俾我哋好多養分啦、啊，養我哋啲編曲嘅音樂人啦、啊。 係、嗯， 哇！真係以前佢哋嗰啲編曲咧，真係嘆為觀止，真係好精彩。譬如有啲你聽翻五輪真功嗰啲歌啊，聽下玉置浩二嘅歌啊， 嗰時真係五輪真功嘅歌、 啊，甚至乎間中咧，你聽下啲懷舊嘅紅白歌搖豆啊， 哇！ 嗰啲現場嗰啲Big Band 啊， 大節目嚟嘅， 嗰啲節目同埋佢現場嗰啲樂隊都好犀利，嗰啲編曲啊。即系而家嘅我哋中国好声音嗰嗰啲啦，即系电视歌手啊，咁即系都系好，已经系进步到一个点咧，系、哇， 好辉煌啊！其实 香港即系个乐坛都好似似乎要企高少少，观望一下啊，学习一下。唔系话要长他人志气，而系事实就是这么样吓。以前就 好嘅要学习 咁，所以又有只歌咧，即系连啲歌名咧都会吓、我去日本边度边度，我向往边度边度。莫振贤拣咗歌叫《再见二丁目》喎。 嗯， 二丁目系咪日本地方啊？ 其实唔系每一区都有二丁目噶， 系咩？ 一丁目、二丁目、三丁目咁。 咩意思啊？ 二丁目即系第二街咁咯，你错名啊！首先啦，你错名， 即系好似而家上海嗰啲几个围一围二围， 我记得我学校喺三丁目嗰阵时。 哦，咁样分嘅，即系唔系一个固定嘅， 净系 北诶，譬如净系东京先有，唔系度度都有， 唔系度度 嘅。好啦，二丁目嗰度唔知有啲咩咧，听听先。 好， 唔使多讲啦，梗有个女仔，跟住就热恋。跟住梗係分手啦，一分手就唉， 果然 满街脚步突然静了，满天拍雪突然没有动摇，这一刹我只需要一罐热茶吧，那味道似是什么都不紧要。唱片店外传来异国民谣，那种快乐突然被我需要，不亲切至少不似想你般奥妙，情和调随着怀缅变得萧条，原来过得很快乐，只我一人未发觉，如能忘掉渴望，岁月长衣上播，无论于什么角落，不假设你或会在旁，我也可畅游而过，放心吃喝。就如划过浪潮，听天说地仍然胜我心跳，关于你冥想不了，可免都免掉，情和欲留待下个化身燃烧，原来过得很快乐，只我一人未发觉，如能忘掉渴望，岁月长衣上播，无论于什么角落，不假设你或会在旁，我也可畅游而过，放心吃喝，原来我非不快乐，只我一人未发觉，如能忘掉渴望，岁月长衣上播，无论于什么角落，不假设你或会在旁，我也可畅游而过，再找寄托，我也可畅游而过，再找寄托。 原本是杨千嬅的，再建议丁木。剛才你问过毛振贤，你在日本留过一段时间？ 留过差不多两年。 这么久啊？是读书？ 是读书，去了读书，跟着第一年放假回来，那时候就是因为我参加了第三届，咁我每次参加第三届咧，阿小田好中意临尾咧，佢叫你换歌。咁唔知点解，我每一次唱中文歌，佢都唔俾我唱中文歌。我第一次咧，佢要我唱一只嗰阵时一套戏好红，叫做《Footloose》。 Footloose 系。 咁我要拣要去睇嗰套戏，听佢歌咧。Everybody，Footloose 系啊系啊。 跟住突然间，我就要佢又要排啦。咁嗰时始终我舞台大舞台嘅经验唔够咧，咁我临场咧就系好失准咯。 系啊。 咁啊冇乜所谓啦，反正嗰阵时就啱啱攞咗个十一区嘛。 系十一。 咁有啲唱片公司又揾我，其实我话都冇乜紧要啦。其实我系想临走之前咧就玩多啲，跟住我都去日本读书啦。系。到第二年未放假的时候咧，梅艳芳就叫Cammy， 即系嗰阵时嘅保姆咧，就打去日本找我。佢今年又嚟，我哋讨论紧你。上年我哋觉得真系好失策，就叫你临场换咁样。佢话你会唔会翻嚟啊？我第一年谂住，因为要钱噶嘛。嗰阵时我哋想，我其实嗰年想留喺度系做暑期工嘅。咁收尾好啦，咁啊翻嚟咧，咁好问咁样试音翻嚟，咁啊又参加咗第四届。咁第四届咧又嚟啦， 系啊又换， 真系噶， 系我本来唱。 你本来唱咩？ 我记得我嗰年好红有只歌就系、是、Careless Whisper。 哦 ，OK。 咁因为康仔出部 Careless Whisper。 哦，撞歌。 但系佢就唱《西城秀树》。 哦。 咁我咧就系、是、想唱 Wham， 唔系香芋味。 哦，香芋味嗰个系啊，都有我听过。 咁佢就你横掂你都系唱日文，你唱只快歌又快歌，点解？咁佢就你拣只香芋味，你就拣咗只。前提咧，即係揀咗隻快嘅，我就改咗叫做《愛之神話》，佢有隻歌，所以就出咗嚟。但係因為就累積咗一年咧，今次咧我就佢又排舞又成，咁因為可能嗰個經驗多咗咧，咁又跳唱咁啦，又攞咗個獎咁。 真係好多啲故事， 好多故事。 你的經歷都是很豐富的，嚇，又去日本啊咁樣。咁啊，頭先你嗰個叫再見二丁目，所以你喺屬於人哋又話俾我聽咧，即係喺新宿嘅，咁啊有一丁目、二丁目三，你好似頭先講啦。咁就一丁目咧同三丁目咧就喺一啲特別嘅地區，即係好似啲街巷咁啦，胡同咁啦。如果喺北京就咁咧，就係即係女同性戀者咧就喺一同埋三喎，即係興啊。咁二丁目咧，你头先唱嗰只歌咧，就系男同性恋者咧，就喺嗰度成日出 喺新宿有只，喺新宿有个地区叫做二丁目， 系啊，就系、是哦、即系如果讲喺嗰度咧，就嗰度白讲到明。咁所以咧，如果喺嗰度咧，你就要系 要小心啲啊， 即系唔可以讲小心。如果你系可能仲开心添啦，吓，即系睇下你自己取向点啦。咁、所以咧，许燕你唱嘅歌叫做《你的浅笑》咧。就睇下你男定女，就男定女就向你浅笑啦。 嗯， 其实爱系一样嘅， 一样嘅啫。 我讲嗰啲男生，我唱，但呢只系点唱歌，读唔是。头先答出嚟，有人想听啊，再见二丁目，我冇唱过。咁Sandy 唱咗送俾你，我嗰度有少少失准咗下个 key 啊。咁啊，送咗俾你啦。 你的浅笑咧就送俾每一位朋友啦。 好，送俾每一位朋友。 无论你系男嘅或者系女嘅，都应该系有呢一份。 呢只歌我最近 浅笑嘅， 成日听翻好中意嘅。好迷茫咗好耐，系我迷茫咗好耐。李方嘅歌， 李方嘅歌。 每天每分每一秒，心似是推潮，冷冰冷清冷风里，一切渐觉无聊。而碎碎细细数立脚步，就似轻烟消失了，片片火花归向寂寥。醉生醉死醉香里，飘过万里遥，再思再忆再想你，是谁还作长桥？从灰灰暗暗这角落，步向心窝中的你，交出的真心偏偏你未需要，而忧忧郁郁偏。 人缠住我，迷住我，心中爱慕多少，而轻轻飘飘似是越飞越远，远近近扭扭无飞舞，常缠住我，迷住我，衷心纪念当天你的浅笑。最死最香里飘过万里遥，再思再忆再想你，思绪幻作像桥，从灰灰暗暗这角落步向心窝中的你，交出的真心偏偏你未需要， 女方嘅歌叫做《你的浅笑》，你估唔估到呢只歌系佢作嘅？ 系啊，系啊，你真系估唔到， 好少啊，女方好少 作 歌啊， 系女方填词系潘伟源， 啊，好耐， 好听， 系 好 听嘅，咁啊，当然要啱佢嘅靓声啦。 嗯， 《你的浅笑》系当年嘅，只歌好少人喺度唱，多谢你，多谢你就最将呢啲歌咧，即系带翻翻嚟。我好中意系咁嘅，即系 正路望望有冇人唱？ 都少，都少，系啦。多謝曬，多謝曬，係呢啲叫靚歌保育啊嘛，要再次介紹先得嘅。新聞後再見啦。 官方仲未表態，基萊亞軍隊已經喺卡魯姆區設置路障，居民被暫時禁止外出。東京殘奧會賽事結束，閉幕禮今晚在東京國立競技場舉行，殘奧會會旗由東京交給下屆主辦城市巴黎，殘奧會的聖火熄滅代表賽事結束，煙花隨即在場館上空發放，場館亦都顯示出巴黎建的字樣，儀式以一首歌曲 What a Wonderful World 作結。闭幕礼的过程比开幕礼简朴，气氛较为轻松。开始的时候，有一批残障人士表演电子音乐和歌舞片段作为引子，选到他们在现场的演出，加入包括街头舞蹈等的年轻元素。不同的代表团之后陆续进场，香港代表团由羽毛球男子 SH6 级单打银牌得主朱文佳担任持旗手。不同代表将圆形小镜贴上东京晴空塔的大型模型上，然后在表演项目中树立。东京残奥的吉祥物同时出场，下届主办城市巴黎除了有表演片段之外，亦都有转播当地的现场表演片段。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华南，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东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香港羽毛球代表朱文佳连番挫强敌，男子 SH6 级单打勇夺银牌，为香港队写下完美句号。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并祝愿港队继续取得佳绩， 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FM 九点六奥运第一台。 港台电视31、32全程直播残奥赛事。 多谢 24位香港残奥代表的坚持和精彩表现。 魏家全、 谢佩婷、 钟美娟、 曾天赐、 任国芬、 邓宇泽、 朱文佳、 陈浩源。 希望市民繼續以行動來支持香港的體育發展，多做運動。 香港電台第一台 再次祝賀各得獎運動員 及感謝所有運動員的努力。 長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現可致命的嚴重情況，病毒會損害患者的心、肺和腦，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療部插喉治理，康復後還可能會有後遺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十八日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40岁啦。 踏入80年代，香港电台第二台出产的明星 DJ 越来越多，真是十只手指都数不晒。去到今日，你仲讲得出几多个呢？我哋二台仲有一位永远的玉女周慧敏。 盼永远心相通，不说半句，只懂相望。 Vivian 喺1986年参加港台主办嘅86业余 DJ 大赛，获得亚军，继而加盟二台成为 DJ。佢先后主持《青春交响曲》、《二人世界》、《轻谈浅唱不夜天》，去到1988年被无线电视邀请担任劲歌金曲主持，之后又参演电影《三人世界》。1991年正式签约宝丽金，离开港台成为歌影视三栖艺人，是90年代香港其中一位当红的年轻 DJ 偶像。 声音演绎彭晴，撰文游大东。 十八日 以 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总有缘等到这天碰面，好自然勾起吉他的弦，自细到大，每年每天，这歌声陪伴耳边，即兴时歌曲慰解挂念，感动时想起往昔的脸，唱到某段惹人眼前，心头这样暖，忆少年握手献出友善，早着迷黑胶唱片打转，那岁月快如擦肩，依然爱未变。 翻嚟二千里歌再重聚最后一个小时啦，我系欧布拉欧瑞强，我哋有阿 Vincent 同埋阿乔啦，当然亦都有今日嘅特别嘉宾，就系莫真言同埋何婉莹啦。咁啊，头先我哋都好开心地咧，就度过咗两个小时嘅歌唱时间。当然是现场的，也都多谢在周边甚至乎全世界各地现场收听紧我哋的所有乐迷。因为我哋揀嗰啲歌呢，就真係每一个礼拜都唔同。咁今日呢，就因为佢歌手嘅年纪嘅关系呢，咁就好似趁返佢哋嘅。佢哋嗰陣最鍾意听咩歌呢，佢就喺呢度会出现的。係呀，即係譬如你话好简单，譬如我嘅歌手系青山大哥咁，梗係唱下佢嗰啲歌。咁即係你突然间呢会有一个呢好年轻嘅歌，我唱嗰啲好旧嘅歌啊，好啊好啊，咁边一唱呢，原来是张学友。 好旧嘅歌。 咁就好旧。即係唔出奇㗎，因为佢一计起上嚟呢，你想想，即是那些歌都几十年的。 是啊，是啊，是啊。 何婉言嗰只再见亦是朋友啦，依家同你计一计佢。咁你净系喺卡拉 OK 啊，啲人都唔知唱咗几多年啦，即系初初兴卡拉 OK 已经有噶啦呢只歌。 系啊，呢只真系系啊， 即系嗰啲 K 歌之王嚟嘅。 系 啊，即系实有人唱嘅。咁所以其实咧，原来成日都话啲人啊，觉得好似年纪好似老得好快咁啊，好迟。但系其实歌咧，真系唔系点老的。 嗯，系啊，呢、這 个我成日都讲有一句说话就系、是、老歌永远都唔会老， 嗯， 好奇怪 嘅， 咁 啊，几好，系啊，应该记住先。 即系我哋唔叫老歌咯，我哋叫即系怀旧金曲。 嗯 嗯、但系喺台湾啊，甚至乎有啲其他大陆嘅都会叫老歌， 叫老歌。 所以咧跳舞咧就嗰啲叫 老， 真系 叫老舞。 嗰啲叫系啦，所以变咗咧，大家有唔同嘅称号啦。咁但系我觉得呢啲好嘅歌咧，永远都系金色嘅经典。 冇错。 莫振然啊，你介绍呢只歌《剪爱》啦。 呢只歌我讲佢出到呢只歌推出嗰阵时候，我系住咗喺台北噶。 哦，所以 嗰年，所以 呢只歌 陪伴咗我， 得了， 陪伴咗我， 好 hit 嘅 嗰年喺台北系。 因为《剪爱》系张惠妹，张惠妹当年真系红透整个东南亚， 不得了。 人变了心，言而无信，人断了情，无谓伤心。我一直聆听，我闭上眼睛，不敢看你的表情。满天流星，无穷无尽，我的眼泪擦不干净，所以绝口不提，所以暗自反省，终于我挣脱了爱情，把爱淹水了，随风吹向大海，有许多事让泪水洗过更明白，天真如我展开双手，以为唱得住未来，而谁担保爱永远不会染上尘埃，把爱淹水了，随风吹向大海，越伤得深，越明白爱要放得开，是我不该，怎么我会准着你转身依赖，让浓情在转眼间变成了伤害。满天流星，无穷无尽，我的眼泪擦不干净，所以绝口不提，所以暗自反省，终于我挣脱了爱情，碎了，随风吹向大海，有许多事让泪水洗过更明白，天真如我展开双手，以为撑得住未来，而谁担保爱永远不会染上尘埃，把爱剪碎了，随风吹向大海，越伤得深，越明白爱要放得开，是我不该，怎么我会准着你转身依赖，让浓 情在转眼间变成了伤害。我见不睡就热得动人情怀，你看不出来我的无奈。 唔该晒莫振言嘅《剪爱》，剪系剪断嗰个剪，一只几多年呢？你当年喺台湾？ 1996 哦，差唔多 1996年， 哇，廿几年， 都变咗老歌咗。 香港回归跟住，因为而家咧都听落咧又唔觉得系旧歌，好似新新地。原来咁耐噶啦，超过咗20年嘅，系张惠妹嘅歌。咁啊，讲起我哋香港外围嗰啲歌手咧，佢哋都好自然地咧融入咗香港乐坛嘅，好多。但系佢哋因为大陆嗰个市场一开放咧，佢哋就仲快啲入去，因为佢唱国语歌， 系唱国语歌嘛。 所以咧，佢喺内地一红咗之后，哇，真系好忙啦。就少咗嚟香港添，好多歌手都系咁，咁但好嘅，因为其实都系一个国家嚟嘅，大家嘅语言都系通噶嘛，所以有张惠妹啦，咁有啲咧就譬如话台湾也好，中港台为主啦，咁有啲新加坡、马来西亚咧都系好啱嘅，因为佢哋都系讲中文嘅，因为中国人嚟噶嘛，咁所以有好多啲歌手咧，我哋都非常嘅欣赏，亦都接触到。啲歌咧入到嚟香港都好 hit 嘅，婉莹就拣咗， 拣得正， 许美静啊， 咁呢只歌时哇 hit 到不得了， 佢唔系净系一只半只，佢好多歌都好听噶，佢 系啊， 咁一阵间我哋都会试下尝试咧，搵下许美静啲歌嚟演 嘅， 呢一只就好出名啦，系佢最 hit 嗰只嚟嘅，歌名叫做《明知故犯》，当然系讲爱情。代入情网， 为何要落泪？落泪仍要一个面对，无谓的负累，怎么不忍失去？其实我不怪谁，在你掌心里。偏偏我要孤单寄居，为何要恐惧？寂寞时欠一个伴侣，甜蜜中受罪，怎么讲都不对。无论你想爱谁，在你掌握里。我热情随时在手里，谁也知夜夜与他那爱情，可惜我瞎了眼睛，真相那需说明，而我却哼不出半声。谁也知夜夜与他那爱情，甘心去做你布景。还要再得到你任性， 怎么讲都不对。无论你想爱谁，在你掌握里，我热情随时在手里。谁也知夜夜与他那爱情，可惜我瞎了眼睛。真相那需说明，而我却哼不出半声。谁也知夜夜与他那爱情，甘心去做你报警。得到你的爱情，还要再得到你任性。谁也知夜夜与他那爱情，可惜我瞎了眼睛。真相那需说明，而我却哼不出半声。谁也知夜夜与他那爱情，甘心去做你报警。得到你的爱情，还要再得到你任性。一切原是注定，因我跟你都任性。 知故犯，当然呢是许美静的代表作。讲起许美静有很多歌，我自己非常欣赏。有首歌咧，每年到了差不多呢个季节咧，就会在你耳边响起。因为你扭开电视机，你就会见到呢啲景象。哇，乜个月光永远都咁圆嘅。因为佢想话俾大家听，嗰个月光。又圆又大，就好似嗰啲月饼一样，佢系想卖月饼，咁啊好靓嘅啲月饼广告多数。咁我又中意欣赏月光嘅时候咧，就同我哋香港嘅城市嘅剪影咧，就融为一体嗰种景象。喺维港嘅上空又好，或者喺香港嘅 skyline 上面有一个圆圆嘅月光，就系呢一只歌嘅感觉，都系来自。许美静的歌《城里的月光》。 每颗心上某一个地方，总有个记忆挥不散。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总有着最深的思量。这个世间万千的变幻，爱把有情的人分两端。心若知道淋湿的方向，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温暖他心房。看透了人间聚散，能不能多点快乐片段。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守候他身旁。若有一天能重逢，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 么的想飞到晚空去，这闹市想必更动人。千家灯火给我去苦恨，看情侣怎么过夜深，让我看遍每盏灯，燃亮拥挤的美满人生。但我怕看得见你关灯，谁在漆黑中与你谈心。怎样唱？但凡像这种晚上，是谁在家中跟你合唱？看月光光愉快欢畅，却不应该独唱。一双一对欣赏，请你的月光把梦照亮，请温暖他心房，看透了人间聚散，能不能多点快乐片段。洒满整个夜晚，若有一天能重逢，让幸福洒满整个夜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东京残奥会所有赛事结束，闭幕礼今晚在东京国立竞技场举行。闭幕礼开始，由一批残障人士表演电子音乐和歌舞的片段作为引子，转到他们在现场的演出，当中加入包括街头舞蹈等的年轻元素，过程较开幕礼简朴，气氛较轻松。日本皇室由文人亲王作为代表出席闭幕礼，不同代表团陆续进场。香港代表团由羽毛球男子 SH6 级单打银牌得主朱文佳担任持旗手。本港新增八宗新型肺炎确诊，都是输入个案，其中七宗涉及 L452R 变异病毒株。至于初步确诊个案就少于五宗。八名确诊患者入面，三人是从菲律宾抵港的外佣，另外五人分别从吉尔吉斯、英国和美国抵港，全部已经接种两剂新冠疫苗，其中两人有抗体。

policyaddress.gov.hk。 歌最前最最后一个部分，我哋已经接近尾声。今日我哋充满咗欢乐同埋笑声，包括有特别嘉宾何婉莹嘅笑声。 我唔知道，仲有 我哋好开心啊！ 讲起一啲好开心嘅事，当然仲有莫振贤。最后一个部分， 嗯， 由莫振贤开始。 我年轻的时候成日都受伤，但而家伤到真系，我都 受伤过几多次啊？ 受伤过好多次。我想我的事业都系俾感情影响都几大，咁但系近年开始年纪大，就感染到好多正能量的朋友，好似何婉莹咁。我而家受伤都会笑住嚟伤啦。 我真的受伤了。 窗外天啦，音乐低声啦，我的心还是想你

轮流转，几多重转，循环中几段情缘，千秋百样事，几多次轮回，点解世事万千转，凡尘里种种留恋。中各自随缘，今天少年人，他朝老年人，不知有没有改变，剩下了多少挂牵，还留得到头来，一切消逝，失去了就难再见。人群里几多疲倦，情缘中几多爱恋。当一切循环，当一切轮流，始终有没有改变？ 有郑少秋的轮流转，我们还有张国荣的歌，怪你过分美丽。 谁亦能喝一喝，一张嘴一副面容差不多，但别要选出色一个，耗尽气力去不可。唯内能多一多，力度与温度差不多，唯内你伸手握得碎我，但我享受这折磨。可以说走，一早已拼命退后，想过放手，但未能够。关系仿佛心人无穷无底，终于花光心计，信念也都枯萎。怪我过分着迷，换来爱过你那各样后遗。一想起你如此精细，其他的一切没一种矜贵。

不久的将来很快很快就跟你们再见。当然啦、啊、你不当我朋友我反面。 多谢 两位。多谢两位。多谢。婉莹你将你的再见亦是朋友呢、啊、就跟我们今天的莫振贤一起合唱、yes. 一个特别的版本来。嗯有喺临走嘅时候咧，再预祝莫振贤同埋何婉莹嘅演唱会成功。 多谢多谢多谢， 今日多谢佢，当然有心机旁边嘅朋友或者重听我哋喺网上嘅好友、嗯。Thank you， 希望大家有个甜蜜嘅美梦。Sleep, lay me down and hold me closely in your arms and I.Will close my eyes. Please promise me, and when I wake up from my dreams, you'll be there by my side. Love, if you say you won't slip away, and I can go dreaming of forever.Rest until I know that you will be here in the morning by my side. Good night. Good night.